是太阳吗？ 好像是，哎，等等，好像是。 国讯 Rising Hour。 国讯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呀呀呀，今天来到了12月1号，也就是2025年最后一个月了。你们回看一下你们年头写出来的这些目标啊，肯定是不是一大堆都还没完成呢？我也一样 ，It's OK。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等到 New Year New Me 哦，其实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呢，可以在当下立马去开启，它就是最好的时机了。比如说，你现在有很想要做的一些生意啊，还是你有很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立马去做 ，OK， 不要等到明年，等到明年的话就，你永远在等对的时机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下就是最最最好的时机。那同时呢，今天呢，我的拍档 Kristen 文阳呢，因为人还在槟城，在槟城啊，很 enjoy 那些美食，还没回来，就留我一个人当班了。但是没关系，有你的陪伴嘛，对不对？你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跟我继续互动聊天，回应话题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非常需要你的声音啦。那等一下回来呢，我就会一分享关于近期非常爆火的这些娱乐新闻啦。那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跟你分享更多咯，守着歌炫 Beyond 专，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蓝心雨的降落， 练习生一号到，练习生二号 到， 一瓜还有一瓜瓜，勾线呱呱练习生， 勾线呱呱练习生啊。看到前几天呢，除了有非常令人遗憾的或者心痛的事件呢，就是关于香港这个火灾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啦。那同时呢，刚好今年的妈妈 Awards 呢就在那里举行，原本会有那些鞭炮啊，或者是一些很炸裂的一些舞台的话，那主办方呢也是做了临时临急的这个更改了啊，就以非常严肃呢去进行这项颁奖典礼的啦。那同时呢，虽然说整个表演或者整个舞台呢都是以黑色为主，或者是以哀悼为主，所有的这些成员的感言呢都是经过他们审核了之后呢才可以去发表的。那同时我们当然也要去恭喜一下，今年到底得奖者有谁呢？首先年度艺人呢具有 Big Bang 的 G-Dragon 夺下啦，那他也同时夺下了最佳男艺人，还有就是最佳舞蹈的表演男歌手啦，共三项大奖啦。那同时呢，恭喜 Stray Kids 的专辑 Karma 也获得了年度专辑 Album of the Year。 那我们的这位女团呢，哇，也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亮眼的成绩啊，就是 ASPA 呢得到了这个最佳编舞啦、最佳舞蹈表演女团啦，还有最佳女团等等三连冠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其实你们去到这些网上搜索一下呢就可以看得到了。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G-Dragon 在 MAMA Awards 的这个舞台吧。果然是我们的年度歌手、年度艺人呐、就是一上台呢，那个整个舞台就是没话说，征服了全场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到 YouTube 搜索 MAMA Awards 呢，可以知道更多的详情，或者是看到更多的画面啦。马上来听歌，来自 G-Dragon 的 Too Bad， 守着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ummy 的 XOXO， 歌选媒体伙伴 T-Rex Studio 主办 Jen Summy 2005 Fan Sign Tour 呢，将会在这个月16号的晚上的8点钟，在 Day One 娃娃山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KL 举行的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www.tkmelon.com 就可以买得到喽。 练习生一号到，练习生二号 到， 一瓜还有一瓜瓜。勾炫呱呱练习生， 勾炫呱呱练习生。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有追这部剧吗？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追的，我觉得超级无敌刺激，每一个剧情反转再反转，甚至呢让你非常期待下一集到底几时可以赶快到来。说的呢就是近期非常爆火的韩剧叫做《亲爱的 X》啦。那下周其实就即将会迎来这个大结局了，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trailer。 고우려줄수있는사랑스러운기다지금부터네가 매너지 나를도와줘야돼 哇，它的剧情呢不像一般的偶像剧甜甜蜜蜜的，反而就是会让你很猜测到底人心在干什么啊，人心到底最深暗或者是最阴暗的那个阴暗面是会是去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所以它是一部呢爱情惊悚剧来的，改编自呢同名的这个网漫来的。所以其实哦，白雅珍就是这部剧的女主啦，她本身需要去扮演一个人格分裂的，然后也是由这个金玉珍去主演的。那其实也需要大量去产出到底在人格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冲突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的。但是呢其实在扮演她小时候的这个童星呢也是需要很大的这个演技哦，所以你们去看他的这部剧哦，你会看到他的演技是爆棚，甚至你会没话说，哇，这位小妹妹怎么可以那么厉害？但是后来呢，金玉珍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说到，其实他有为了这位童星，这位小妹妹呢，安排心理咨询师。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哦，四岁就出道了，所以他非常理解到这个这个要求的重要性啦。因为他有时候说小时候有可能拍戏没感觉，但是过了很久之后才发现呢，无意识中呢就累积很多的创伤或者是这个刺激性的情绪，就好像残影一样的留下。所以他就意识到这个咨询师的重要性，所以导致他就有向剧组向导演呢去安排这个给这位童星就是扮演他小时候的这位演员的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举动呢真的非常非常的 sweet。 所以还没看这部剧的你呢，不妨去追追，我觉得你也会非常喜欢非常爱的哈。等下回来呢去给你分享更多的这个选比昂真。哎，你看这个人呆呆的， 谁哟？ 哎，偷听我们讲话这个啊，他肯定哦不知道真正的娱乐瓜是在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七点到八点的。 要听娱乐时事瓜的话，早上七点勾选呱呱练习生见啊。 歌炫表扬圈，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 练习生一号到，练习生二号到，一瓜还有一瓜瓜。勾炫呱呱练习生， 相信每一位女生都想成为她的女孩吧。说的就是呢这个维里安的演唱会终于圆满落幕了。我觉得她非常的成功了，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我有看到她跟 Ella 的这个演唱会嘛，就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现场都非常的棒。毕竟呢维里安的歌曲呢是陪伴我在中学时期每个人都很爱她的歌曲，甚至呢会在那种自己的作业簿里面抄歌词，女孩哒哒哒哒哒，就超所有的歌词，我就觉得哇，整个一个回忆杀。我们就来听听小彤的这个演唱会的 recap 吧。 今天全世界都是维里安的。等一下，维里安最害怕的动物应该是。你知道维里安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吗？我写了一首巴 拉歌。Yeah, 非常的可爱，而且我觉得维里安哦好像那么多年都没有变到，还是依然的帅气，唱歌非常的动人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到 GoSHIN 的 IG 啊，就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演唱会的这个片段啦，赶快去看吧。等一下回来继续跟你分享更多咯，是的 GoSHIN Beyond Chan。歌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告五人的《又到天黑》。歌炫媒体伙伴 U Star Planet、新域娱乐与 Life Nation 联手主办，告五人 Run Run Run 黑夜狂奔吉隆坡站呢，将会在1月7号和8号呢晚上的8点钟在 ZKL 重磅回归啦。那很可惜，这些演唱会票都已经 sold out 啦。如果买到票的你呢，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喽。 练习生一号到，练习生二号到，一瓜还有一瓜瓜。勾炫呱呱练习生， 很常呢我们都会刷到一些新闻啊，或者是看到一些文章啊，都会看到什么老公出轨啊，老婆出轨啊，找小三啊等等之类，就会让你对爱情有一些质疑，或者是有些人就想说啊，那我就不要结婚了，那我就不相信爱情了。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依然相信爱情的存在的，然后要等到时机对不对，会不会发生到你身上呢，我觉得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见证它的。所以我觉得邱泽跟这个徐伟宁的爱情呢，哇，会让你再次觉得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爱情，会让你再次相信爱情。那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在结婚的这个誓言吧。 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觉得什么？ 爸妈 伤，我希望他全部都下雨。我希望他可以爱我们，就像你爱家人一样。 呀，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他们两人的深情告白真的有触动到我。而且呢，其实除了邱泽的这个告白呢，你们可以去刷一下徐伟宁的告白。还有说，哦，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在这个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当中呢，对方都可以让他们两个人成为小孩，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呢，也祝福他们继续呢可以幸福快乐，然后呢白头偕老吧。所以等一下回来继续跟你分享更多神州歌炫 Beyond Trend。 我是歌炫 Rising Hour， 歌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这里是 歌炫 渣渣考核官， 歌炫渣渣考核官呀，你没有听错，我的声音有一丢丢的沙哑，因为有可能哇，最近工作太忙 ，schedule 太 pack 呢，导致到我的声音就有点受影响，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哈。可是呢，今天还是依然会聊到就好比如说我今天工作非常的忙碌，就是为了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嘛，就是想要经济独立的概念。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有另外一半的话，你是否能接受呢另一半的收入是多过于你的？ OK， 可能说今天你在交往的男朋友，哇，他的收入是多你一倍两倍，或者今天你是以一个男生的角度，你能接受你女朋友的收入是比你多的吗？啊，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勾选单外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SACOM DJ 匹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 Number Sadu 咯。在这里等你的分享哦，然后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或者是为什么你能接受呢？非常期待你的这个答案啦。马上来听歌，有来自王源的雪崩，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 立正开始。 暧昧期间应该打直球还是极限拉扯比较好嘞？ 我是觉得啦， 合格 pass。 渣渣考核官的标准很高的，我 pass 了，你嘞？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八点，最 trendy 的话题等你来一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喽。 合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来到情侣的这个话题哦，你不可能为了一盘 spaghetti 太昂贵而吵架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也非常关乎到两人的这个收入问题啦。那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能不能接受另一半的收入是比你多的。OK， 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吧。假设今天我在谈恋爱，我的男朋友，那其实我基本上的择偶条件就是对方的收入一定要比我高，或者是跟我旗鼓相当的，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说我们的消费观、价值观、三观才比较容易匹配到，跟比较能够去 afford 到我们想要的 standard of living， 就是自己生活的质量啦。所以我是绝对能接受另一半的收入比我多，甚至我觉得哇，何德何能更幸福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听过一句话嘛，就是啊，男朋友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呢是我的钱，就是他有可能就负责帮忙开销大部分的这个一些消费的部分啦，然后我也可能就负责一些小的部分啦。我觉得 it's a good thing mah right， 没有人会嫌钱多的嘛，对不对？而且呢，如果对方的收入比你多的话，那有可能整个你毕竟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办法允许自己的收入太低，或者是自己生活质量太差的，所以我觉得呀，肯定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可是现在如果他赚比我多，我就一加二就等于三，一加就等于三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肯定是非常好啊，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我甚至会为他鼓励，或者是跟他说你那你去赚多一点，我觉得很棒，就给他很多的鼓励去帮他啊，是不是？所以你们自己本身可不可以接受另一半的收入比你多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等你的分享咯。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easure 的 Everything， 勾选媒体伙伴由 Live Nation Malaysia 主办2025-2026 Treasure Tour Pass on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5月30号在 ASEANDA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开唱的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www.golife-asia.com 就可以买得到喽。 这里是勾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核官，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你能不能接受另一半的收入比你多呢？假设你的 boyfriend 或者是 girlfriend 他们的哇，这个收入或者经济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比如说你一个月赚5000，然后结果他赚的是20000，哇，就多很多倍的概念，你能不能接受呢？我们来听一下，哎，这位女生她的这个想法吧。 早安 Kelly， 我本身的话是觉得 should be 是这样子啦，如果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另一半的工资高过我的话是挺正常的啊，虽然说现在这个时代女生也是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如果说另一半的工资是高过我的话，就证明他比我有能力啊，所以我觉得很OK 啦。 呀、yeah, 你看女生的想法呢都是非常的 OK、啊、我也觉得男朋友赚比我多很 OK、啊、他赚越多我可能自己用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身上的几率或者是概率就更多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另一半的收入比我多，甚至越多越好的。所以你能不能接受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G5 G 号码 016-998-8898， 等下回来继续跟你分享更多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哎，你每天都走那条小巷啊，真的是说干嘞，但是暗暗的， 可是走远路会迟到呀。 哎呦，别贪一时之快，还是走人比较多又亮的大路比较好，而且不要边滑手机边走路，安全比快重要，哪怕多花点时间也比冒险好啊。勾炫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上下学尽量避免小道捷径，注意周围，提高警惕，安全最重要。 高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罗森涛的我的爱没前奏。 这里是勾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核官，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相信每个情侣的情况大不同，有些呢男生的收入比较多，哎，那有时候呢其实来到现时代的这个情况呢，女生的收入分分钟比男生还高的。所以今天就想问一下广大的网友们或者是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到底能不能接受另一半的收入呢多过于你的呢？啊，我们马上来听听这位男生他的想法吧。 如果你的问题只是说另一半的工资高过我可以接受吗？我当然是可以接受啦，但是如果另一半哦因为工资高过我而对我态度很差也不尊重我的话哦，其实我最主要还是要着重于人品那一边啦。如果因为你的工资高过我而不尊重我的话，我也是不能接受了这样啊，但是你公司跟我去选择尊重，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最重要还是要人品那边的的重要点哦。 哇，我觉得他说到重点嘞，为什么今年或者是现时代的这些女性呢非常注重经济独立的原因，就是说她有可能不想被人掌控，或者是不想被人家压下来的那种气势或者尊严要保留的嘛，对不对？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男主或者是当一家之主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以自己的经济条件非常的优秀啊，导致到他掌控所有啊，女生有可能就没有那些话语权啊说话权。所以 that's why 现时代女性都非常的经济独立，因为想要自给自足，或者是想要自己有更多的选择空间给自己想要的生活的。那如果今天你的情侣之间呢，会因为这个收入而吵架，或者是收入高的那一位没有办法尊重另外一位收入比较低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被接受 OK。 可是如果他态度是非常好，你们已经分工合作明确了 OK， 即使今天女性的收入比较高，她是女主外，但是她分配到非常好，给你足够的尊重，你在家就是男生当家庭主夫也非常的 OK 的话，那我觉得 why not， 对不对？她真的就是没有性别之差，甚至不需要去分高低的，反而互相尊重的才是爱情最应该注重的本质了来的。所以你们能不能接受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G5G 号码 016-998-8898，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歌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来自 NCT Wish Hands Up。 歌炫 VVT 伙伴 IME Malaysia 主办 NCT Wish First Concert Tour Into the Wish Our Wish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明年2月6号晚上的8点钟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举行了。那如果你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mydog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得到咯。 这里是勾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核官，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你能不能接受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他的收入是比你高的。那我自己本身是绝对能接受的啦。但是呢，刚才有一位网友他说到重点，他说：“哎，那收入高的那一位，他不会会不会给我相同的这个尊重、同等的尊重呢？因为如果今天他收入高，但是他没有给到我，在家庭的一些话语权啊、说话权啊、地位啊，那我觉得也非常的辛苦。其实这收入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那在感情中呢，最应该注重的就是信任啊、包容啊，或者是怎么说，就是同等的这个对待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数字呀不需要 care， 甚至呢，对方收入比你多，更应该为他高兴嘛，对不对？这样呢，他就可以跟你一起呢去留守这个勾炫 TikTok Live 啊，因为我们即将呢会送上独家好康啦，就包括有国学 MC Crystal 蒙阳啦、 Broccoli 李伟君啦、莉亚佩珊还有小童呢，都会亲自为你们呢介绍来自 Icon Winda 还有 3CE 的精选好物啦。你们当天立即下单呢，就可以享有呢超值的优惠哦。如果还没有 follow 到国学的 TikTok 的朋友呢，赶紧 follow 起来，就在呢12月11号晚上的8点钟，约定你呢在国学 TikTok Live 呢把所有的爆款好物呢通通买回家。所以到时候啊，你看这时候你就知道另一半收入多的好处在哪里了，他就可以帮你清空购物车嘛，对不对？所以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跟你分享更多，也要记得在12月11号呢留守我们的这个 TikTok Live 哦，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Yo， 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不再迷茫，每天早上勾炫七夕应援队， 勾炫七夕应援队呀呀呀，又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也就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了。说实话非常非常不舍得2025，就是感觉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充实，甚至成长了很多。那在过去的周末我又干了什么呢？哇，这两天呢我都睡到非常的迟了，大概3-4点才睡觉。 OK， 首先在星期六的时候，是因为我去参与了 Daryl 的这个新歌发布会。不知道你们记得 Daryl 是谁吗？他就是曾经的勾炫校草啦，包括我在上之前的节目对你有感觉二呢，他也是嘉宾之一来的。那其实我真的待他如弟弟一样，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可爱，甚至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就是会想要保护他啊，就是一张白纸很纯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看到他成长那么多真的非常的开心。之余呢，他其实当时候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就是一年前的时候，我就听过 demo 了，或者甚至就是说他有给我一些想法，说我不知道要不要发布这首歌耶，很犹豫耶。然后没想到呢，过了一年多之后呢，他真的就哇，所有的 MV 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很开心很欣慰的那种感觉。我们马上来听听他的歌曲吧。甜的一首歌曲啦，我个人非常爱他 rap 的部分。 OK， 然后当时我们在这个新歌发布会的时候很 sweet， 他甚至呢就 video call 了给 Ellie， 就在伦敦的 Ellie， 就很 sweet 咯。就是你们有没有在磕 Vitamin CP 啊？你们甚至呢还可以去回看一下对你有感觉二的这个精彩片段吧，去到YouTube 就可以搜索到了。也恭喜我们的 Daryl 呢发布新的歌曲，希望他接下来继续走花溜溜，选择歌选 Beyond Trend。 怎么海海生不开心啊？ 就是因为太开心，不懂哪里分享，很烦呐、啊。我想有人听我讲话。 啊切，勾选西西应援队啊！每天早上9点收集不同的好消息发射出去，你一天分享80个都不用紧，快乐就是要分享嘛。 勾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udio Project 的 One More Time。 Yo， 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不再迷茫，每天早上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呀呀呀！到底有什么开心事你想要分享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等着你的分享，等着你的 Happy Moment 啦。那就有一位网友呢，他就 WhatsApp 进来，叫做 Nelson， 他就说到呢，他们就一群朋友叫菜吃饭，然后没想到他因为 traffic jam 的关系就迟到了，可是没想到呢，哇，他们每一样的菜呢都有留下来给他，因为呢主要叫菜吃饭呢，就是你要拌多少就拌多少 ，OK， 就是有可能来了啊咕噜有饭，然后大家分分钟拿了之后呢，有可能几分钟的事情呢，几分钟的情况之下所有的菜都没有了，可是他们的朋友都非常的 sweet 啊，可能就让到他的整个盘呢都堆积到非常多的菜肴，堆积到非常多的菜，就是可以让他吃的。所以我觉得很 sweet 啊，因为你要知道你吃到你很担心耶，有可能分分钟你吃的这一餐都是亏的，为什么呢？可能吃不到没有多少药，可能剩下别人不要的菜，或者比如说别人不要的一些食物或者不好吃的食物，所以我觉得啊，作为朋友呢有这个举动是非常 sweet 的，如果接受到的人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跟朋友一起吃饭的话，他吃到的话多多体谅啦，有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嘛，对不对？除非他次次都迟到，10次约10次都迟到的话，那就跟他说 OK， 这餐你不用还钱了，我们自己出啊，然后呢就让他自己去吃，没有啦，开玩笑，不要做弄朋友了，好不好？所以等下回来呢继续跟你们分享更多的省这个炫 Beyond 站 早上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呀呀呀，又来到分享好消息的这个环节这个单元啦。如果你也有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了。就这位朋友呢，他叫做 Nancy， 他就分享到，哇，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呢竟然都陪我出国一起去追星了，说的呢就是 Blackpink 在新加坡的演唱会了。因为你要知道呢，出国追星呢价格也不便宜啦，除了演唱会票本身之外呢，就是包括酒店啊、住宿啊、你的飞机票啊，有可能一些 hidden cost 啊，在当地的这些吃喝玩乐的一些开销啊，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所以家人愿意支持他的话，他感到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理解。有时候在我们小时候追星的时候，有可能父母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举动，他就说啊，不要烧钱啦，不要浪费钱啦，消费那么多干嘛，你还不会赚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有时候追星就是可以得到一种心灵上的安慰，或者是他在你有可能很低潮的时候呢，陪你度过那些非常艰难的时刻了。我们来听一下 Blackpink 在这个新加坡演唱会的小小片段吧。Yeah， 就是这非常经典的这个开场 Blackpink in your area。 我看到我朋友们去到 Blackpink 的演唱会都感到非常的羡慕，而且他的舞台呢都非常非常的燃炸，你们可以去到这个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咯。等下回来继续跟你分享更多省着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Pretty Please。 Yo， 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不再迷茫，每天早上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又来到了分享开心事的事情。如果你有 happy moment 啊，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Sacom DJ 5G 号码0169988898。话不多说，马上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的开心事又是什么呢？ 我近期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终于又完成了一个 project。 其实这个 project 呢就在昨天完成，然后从策划进行到结束其实只是短短的2个月。然后呢当昨天一结束的那一刻，其实我心里就有很大的满足感， 因为终于我又在就是完成了多一项 project， 然后我又觉得我离我自己的 achievement 更近了一步，我会继续加油的。 呀、yeah, 我觉得你也要继续加油，你肯定会越做越成功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老板吩咐一些 project 给你，或者是你自己设立一些 project 啊，一些目标的时候，你在完成的时候，你在 before 那个过程是非常艰难跟非常就是咬牙切齿都要让它完成或者让它完美的结束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可能安排到不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当你一完成一结束，即使美中不足，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的棒的，因为你绝对在那个过程当中学习到非常多跟成长非常多的。也希望呢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一些挑战，因为呢克服了之后呢，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收获呢都是你的。 OK， 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跟你分享更多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歌曲 Rising Up with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来自 Jessica 的 Dear Diary。 歌曲媒体伙伴又会是娱乐主办 Jessica 郑秀妍 Reflection 2026巡演马来西亚站呢，将会在明年1月11号呢晚上的7点钟在 Arena of Stars 深情开唱啦。那如果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www.fansopr.io 就可以买得到咯。 好刺眼啊，是太阳吗？ 好像是，哎，等等，好像是 酷炫 Rising Hour。 酷炫 Rising Hour， 哇哇哇！这项运动，这项活动呢，终于迎来最终战了。就是其实看到 Chris 的模样的奔波，我看他几乎要生病的状态，也非常的为他捏一把冷汗了。就从柔佛又去到槟城，然后现在人有可能还在槟城，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12月6号跟7号呢，他也会在这个雪隆区的 Fit Shot 呢，跟大家一起玩 Pickleball 的，那也就是从还有 Astro Audio All Star Pickleball Invitational 2025的热血现场啦。那比赛的项目就有包括了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还有青少年双打的啦。那这些选手们呢，都会为18万令吉的奖金呢展开激烈的乒乓乒乓乓对决啦。所以如果你不会打 Pickleball， 也带着不 deska， 因为呢你同样呢可以参与到抽奖，享受美食饮品，还有其他的精彩活动啦。更加呢少不了 Toyota 精选车型的试驾体验，你就可以去到那边 test drive 啦，也让你就是哇有很多的活动玩，就是 weekend 不知道不担心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去做啦。所以同时你还可以到现场呢遇到你非常最爱或者最喜欢的这些Astro Audio DJ 啦，除了 Kristen 文阳之外呢还有其他的 DJ 啦。那同时呢有很多的时候你还可以为这些选手们加油打气。此赛事呢是由 Toyota 荣誉呈现 Move有握，所以到时候呢12月6号跟7号就约定你在 Fit Shot 见了。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跟你分享更多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首次登场是新歌，好听潮流悦耳动听的新歌，歌选月月助力团。 歌选月月助力团今天的第一首新歌上线呢是来自 FS， 也就是 Fuyin and Sam 的我终于放下了你。那其实呢我在主持十大一演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的歌手的嘛，然后其实都一直聊到他们即将会发新歌，没想到终于发了耶，恭喜恭喜。那同时其实你们肯定就是听过他们当年非常火红的歌曲，比如说分开以后啊，还有其他什么歌呢？我们马上来听他们的这支影片。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 可是一定听过我们的歌。 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呢陪伴我们的青春呐，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决定回归了。 我很感动，上个影片大家讲很想念我们， 而且他们都还很想念我们出新歌。 这样出了， 出了歌都录好了， 录好。 12月1号，我终于放下你。 十月一号，新歌 真的， 是 这样你们可以蹲过了，蹲过。 哇，他们不只是歌手，还是专业的演员哈。而且呢，傅颖呢，他自己本身在 social media 也是非常非常的 active 啦，拍了很多关于啊，我们更加了解到音乐的一些方式的一些影片，我们马上来听听。 请问哪个是原 key? Let's find out。 谁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与地球？怎会走到最后，你爱着我，却不属于我？谁要我们的心？ 呀、yeah, ，所以你猜到哪个是原 key 吗？赶快去到傅颖的这个 IG 底下留言吧。话不多说，马上来听他们的新歌，有来自傅颖 SM 的《我终于放下了你》。守着歌选 Beyond Trend， 离开我的依赖。 首次登场是新歌，好听潮流悦耳动听的新歌。歌选月月助力团， 歌选月月助力团。今天的第二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 Karen C。还有 local 的 I'm like that， 哇哇哇，我们的 Karen CC 女王呢终于又发新歌了。她之前的爱你的说不出口听了我好几千遍好几万遍都还是听不腻呢。我们马上来看看听听他们拍摄的这个 BTS。 My first impression of local was definitely I can feel the introvert vibe because I'm an introvert tooSo I think we were both like a little bit shy. I'm just a huge fan, so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can get him on this song. 네저도첫인상은뭔가이미지로는외향적여보였는데너무차분한내향인의바이브를가지고계셔서너무신기했어요팔이길어보여가지고You have long arms. 哎呀，然后 Karen CC 就说到呢，他对于 local 的印象就是说，哎，他们两个都很是 introvert 的，所以整个有可能拍摄的氛围不会到很 hyper 的概念。可是 local 呢，就说到 Karen CC， 他以为 Karen CC 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可是没想到他是非常沉稳跟内向的人。的同时呢，最大最大的印象就发现到，哎 ，Karen CC 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手臂，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观察点也还蛮可爱的，对不对？那同时呢。我们可以来听听 Loco 的一首歌，叫做 Nowhere。其实我自己本身私底下也非常喜欢 Loco 啦，所以看到这个梦幻联动呢，也非常的开心。马上来听有 Karen CC 还有 Loco 的 I'm Like That， 首歌选 Beyond Trend， 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还有李佩玲的好好吃饭。歌选媒体伙伴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世界巡回演唱会最终站呢将会在1月3号晚上的8点钟在槟城 City Spice Arena 深情开唱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fans Topia.io 就可以买得到喽。 首次登场是新歌，好听潮流悦耳动听的新歌。歌炫月月助力团， 歌炫月月助力团。今天的第三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蔡徐坤的 What a Day。那其实他早期在发布新专辑、新歌曲的时候呢，说实话，我当时刷到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蔡徐坤唱的耶！为什么那个唱调呢可以如此的不同，甚至非常的高？尤其是这首歌我非常爱的啦，叫做 Dead Man。 If it was up to me I can feel my soul I'm a dead man I'm a dead man。 哇，是不是有一种那种莫名的无力感的同时又好像接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还是得不到成果的感觉。那同时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Jasmine。 呢在 YouTube 的点击量呢已经是突破 1.5 million 那么的多的，我就觉得哇，蔡徐坤真的非常非常棒。那同时呢近期他也是有接受到采访了，我们来听听看。 Say something to your fans. I love them. They'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re so grateful for you guys to be here. Can you say? Yeah, 虽然非常的简短，但是呢，爱意满满就说哇，非常感谢粉丝，他真的非常爱他的粉丝。话不多说，马上来听蔡徐坤的新歌《What a Day》，首歌选 Beyond Trend。 炫的恋爱丘比特，温柔系男子代表，魅力值天天爆表 ，Krista 温阳。 他是勾炫的时尚风向标，帅哥侦测雷达24小时待命，但更爱搞气氛的搭档 Kelly 凯欣。勾炫 Rising Hour， 我们这组搭配不听就太可惜喽。 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uper Junior 的咿呀咿呀。勾炫有媒体伙伴 IME Malaysia 主办 Super Junior 20th Anniversary Tour Super Show 10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明年的1月17号呢傍晚的5点在 ASEAN Arena 不可交流引爆的啦。那很可惜门票都已经 sold out 了，买到票的你呢到时候不见不散咯。 哇，好刺眼啊，是太阳吗？ 好像是，哎，等等，好像是 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有没有在关注这档节目呢？就是 ASTRO 华语歌唱选秀节目歌手崛起吧。那其实呢经过了那么多个星期的激烈的对决之后，或者是激烈的淘汰赛之后呢，终于迎来了这个巅峰对决，也就是接下来的12月13号呢晚上的7点新秀崛起吧总决赛呢将会在 Megastar Arena 呢盛大举行啦。那主持人呢除了有裴勇还有这个萧慧敏还有 Priscilla AB 蔡恩宇之外呢，强大的评审阵容就有包括了 Jardin 严慧萍、 Nicole 赖桑凤、李佳薇、管启元老师以及呢新选管 Money 的啦。那同时呢当天呢也会有我们的大马铁肺女王李佳薇，除了是当天的这个评审之外呢，她与这个海外的歌手 J 冯完 him 呢也会和领航人张栋梁呢担任表演嘉宾的，所以到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表演，很多很多你可以终于听到李佳薇的现场，说不定他有可能会唱煎熬呢， we don't know。 所以呢赶快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呢，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新秀崛起吧总决赛入门票啦。12月13号在现场呢为你喜欢的选手们加油打气吧，我们就准备见证新一代的新秀的诞生吧。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喽，我们到时见喽。随着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omi 的 Extra。 勾炫媒体伙伴 T-Rex Studio 主办 Jen Somi 2025 Fan Sign Tour 呢将会在12月16号晚上的8点在 Day One Wawasan Convention 和 Exhibition Center KL 举行的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www.ticketmelon.com 就可以买得到了。那同时想要参加我们的勾炫的游戏的话，现在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这个演唱会的入门票咯。详情条规记得浏览勾炫的 NY。 哇，好刺眼啊，是太阳吗？ 好像是，哎，等等，好像是 勾炫 Rising Hour。勾炫 Rising Hour 呀呀呀。说到呢在两年前吧，我应该去到了这个创 Asia 的现场，支持了我们的伊琳亮呀呀呀。看到他出道到至今呢成长都非常的多，可是没想到他们即将会迎来这个创 Asia Mini Tour 2025，就是由 VTV Malaysia 主办，将会在12月7号晚上的7点在 Pavilion Arena Level 5 Kuala Lumpur 热情举行的啦。除了你们非常期待的 Jenny 才有 Next Tide 的表演呢，当晚的表演呢还包括了创造营亚洲第二届的学员 Y Lucas Elton Ang Jackson 与泰国男团 Super Tide。 那赶快上到勾炫的 IG 特定 po 文呢，写下你最期待谁的演出以及原因呢，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创 Asia Mini Tour 2025的入门票咯。也要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详情条规记得浏览勾炫的 NY。 所以我们到时候见啦，那我要准备交班啦，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一 Monday Bell Blue 哦，水的歌炫 Beyond Trend。